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湾仔新店开幕优惠，极底价$1一只巴西春鸡。人民超市而家港岛都有分店啦！为咗庆祝湾仔新店开业，由即日起至4月30日，900克巴西春鸡一只只卖$1。李朝韩油汉堡$50两块，韩国雪浓汤每包$28，大厨系列手打虾子面一斤装特价$80，李朝韩式酱牛肉特价$63，马来西亚 D24 榴莲肉400克特价$90。還有更多急凍食品及恒河咖喱屋咖喱食品都以特價發售，買滿$300還送傳統風味蛇羹一包，你都快啲嚟灣仔道83號7樓人民超市灣仔新店體驗最新優惠啦！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 唔好讲大茶饭啦，你俾人斩我都未知啊，今日唔知边个俾人斩啊，你 我又真系 我哋督爆咗黄毓民嘅大茶饭，因为 系好小心噶咯，因为就都话我哋系 不过唔系，话时话头先我亦都讲漏一样嘢，每一节讲少少， 系 喂，如果佢咁样收钱，喂，第一就系几个$50万，跟住再加埋去澳门一个黑社会，有人咁讲啊吓。我都唔知系咪啊！我唔系社团人士啊嘛， 唔系佢冇自称 嘅生日会，跟住现场收$80万，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需唔需要申报利益噶？ 哦、okay ， 需要申报利益噶、哦，如果唔系就好似曾荫权咁，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噶咯，大哥。 咪有人咪讲咯， 你唔好话我哋收肥佬礼钱啦，吓、嗯。喂，肥佬禮嗰啲錢，我哋係正正經經拎翻個會度， 有入數嘅，其實係 有拎翻去個會度。雖然有時會過咗我哋嘅 account， 但我哋都拎翻出嚟噶嘛。你唔可以自己代咗佢噶嘛，係嘛？ 佢真係代住先啊！屌你！ 唔係我哋嗰啲真係叫代住先啊，大哥，即係頂一頂，係嘛？跟住拎翻過去，或者係拎咗去律師度，我嚟打官司，即係搞五區公投。但係你自己收，你冇申報利益。嗱，如果上海再好似講嗰啲係啱啊，咪好大鑊嘅喎。 嗯。 拉得㗎喎， 話廉署同埋警方係需要研究嗰段片㗎嘛，尤其是生日當日黃毓民喺生日會嗰度講呢一個 所以你唔使斬我啦，嗱你喐我哋嘅話呢，屌我就去差館同埋去廉記呢搞大佢㗎，係咪？而家我警告你先啦，不過老實講， 阿土伯，我覺得你 喺個節目裏面講清楚，即係我哋有懷疑嘅。對於即係上海仔講嘅嘢，有幾成創作，有幾成係老吹。 係，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嗰段片喺個生日會 嗰度係真確噶嘛？ 喂，嗰度係堅嘅噃，大哥。 係啊。 喂，咁你收咗，唔理你嗰個係 A 軍定 B 軍啦，定係咩方向啦，定係還是咩老闆啦，嗰啲唔重要啦。咁你立法會議員有咩申報利益㗎？ 嗯。 你嗰陣時係公職人員嚟嘅喎，你播下波聽，你輸咗嗰陣時候收喎。系嘛、 嗯， 输嘅时候饮你收都得啦，系咪？ 嗯。哦，咁啊，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嗱，如果佢嗱当系咩啦，当阿郁敏系无辜啦，系咪？即系阿上海仔屈佢啦，系咪？即系佢如果冇申报嘅话，即系 咁佢应该告上海仔咯， 系咯？ 你应该你得两个选择嘅啫，系咪？一就系你告上海仔，即系诽谤；第二就好似而家咁，就系襟辱寒蝉。 嗯， 就是鴉雀無聲嘅，呢叫做連去論壇都唔敢， 嗯， 係嘛？ 要向阿摩去頂。 你唔係你壞，唔係 哇呢、這個真係搞笑。 呢一個係理理工大學就邀請佢哋兩個同場啫，一齊去到討論呢個問題嘅。咁然後咧就係阿長毛去咗，而後黃毓民去。咁有好多人 唔係頂嘅咩？ 唔係頂㗎， 唔係頂㗎， 同場喺度啊。 毓民已經講咗啦，佢話就係知道阿長毛去，所以佢先唔去。 點解咧？ 哦，即係我哋嘅解讀就係佢怕咗長毛咯。 佢怕咩長毛？佢根本就就係驚台下無端端有人問。 我覺得一本本 啊，點樣？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哋社民聯分裂完之後咧，謝志峰事後同我講，佢話咧本來咧就想講即係社民聯分裂嘅問題，想揾你㗎啦。咁我冇問題啊，不過毓民唔制，毓民唔想同我辯論，唔知點解。嗱呢個人咧。表面上你以為咧佢真係口舌辯給，係咪口若懸河，個個都食住。但係你講真辯論嘅時候咧，佢未必咁。真係未必咁啊！嗱，從我嘅經驗，從長毛呢個經驗，你可以睇到，即係除咗佢真係要避風頭、著草之外，其中一樣嘢咧，佢好少咁樣同人哋抗分。 你知唔知有人力嘅支持者咧，就同我講過，佢目擊過，直情係，即係同，好似唔知同佢開街站定點樣，佢話。是開街站的時間是有啲即係好貌似黑社會人士走過嚟啦，就係、是、話你還錢啊咁樣樣，佢真係鵪鶉咁樣樣喎， 嚇、啊！唔係我下次啊，即係如果佢真係空嘅話我係見到佢，我會咁講噶啦。佢成日話我哋攞咗即係肥佬禮100萬啊嘛， 佢琴日都仲喺度講嘅，其實 搞五區公投啊嘛，你還錢咯、啊， 係 你唔要肥佬禮嗰啲錢啊嘛， 係。 你唔要肥佬啲錢，你又攞阿公嗰度幫你找數。我睇到你真係，你真係威喎你。 係 單嘢講好耐喎，你要計埋同業拆息添喎，真係。 呢個我撐阿陳秀慧啦，陳秀慧就係話你如何收人錢，話仲可以大大聲聲鬧人，喺度堅持呢句即係言論自由不失霸氣咧，佢咪做到咯，厚面皮又得㗎啦，其實係。 嗱，嗰啲屎忽數，即係好似話嗰陣時候人力，好似我哋嗰陣時候係咁啦。你懟啲書喺我哋嗰度。跟住咧就攞本書去派，跟住啲有入錢落嚟，即係捐落去社民連嗰啲咧，你就逐本書同我計翻數。咁我點同你計啊，大哥？ 係咯。 咁我如果就算我籌50000好叻啦，現場係嘛？喂，大佬可能你賣咗成萬本嘅喎，每本書你計翻原價咁75蚊，你成一成咁，我咪蝕本，大哥真係隨時。嗱呢啲數我唔同你計啦，亦都冇開會討論俾你咁樣做，不過你自己夾屈落嚟，我都算。咁但係你肥佬禮嗰筆數，你既然落下咗我哋咁多鑊。我哋收肥佬禮錢，我哋喺咩挪威奧斯陸收呢個肥佬禮錢，其實根本就係屌五區公投之前俾噶嘛，大哥。咁你又叫我幫你找數，咁你係咪應該還錢俾我哋咧，大佬？係嘛？你咁清高啦，唔要肥佬禮錢咯，係嘛？ 唔係我，但係我覺得阿毓民應該冇收嘅。如果冇收嘅話咧，就應該告個上海仔嘅。其實就係咪？ 我覺得係 還佢一個清白嘅，應該係咪？ 即係你睇佢嘅樣。佢哋做人都系想讲正直噶、 不过你讲呢啲嘢咧，即系你还清白呢啲嘢咧，我 喂咁，但系80万嗰下咁点计先？ 80万 生日会嗰度点计先？ 呢、這个断正喎，呢、這个系 咪咯？ 呢个断正。 我哋系咪呢个众筹呢个天下为芒，然后咧就将呢一段片咧就掉俾廉记问佢点算咧？真系 跑数即系都要跑40万去交税嘛，嗰度帮佢走一半嘅其实。 系、所以今晚靠你两个啊，嗱你两个衰系嘛，起码都顶两刀，大佬有咩我喺你后边？ 但系问题你讲紧黄毓民咁贪钱嘅时候，咁我谂佢愿唔愿意俾嗰笔钱嚟追斩我哋，我觉得第二个古仔咯，真系揾人。 唔好讲呢啲啊，大佬。 讲讲下中啊，肥仔，大佬，你冇人冇物咋，大佬，我哋仔细老婆乱系中，大佬，真系。 咁啊， 死一个。 咁啊，但系你讲呢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另一个人要，即系尤其你头先讲到ICAC 啊，其实我都即系你一讲 ICAC， 我都不能不发即系一言咧，就系其实呢一个最近呢一个梁振英啦，其实系、梁振英呢单嘢咧嗱。當然有好多即係民主黨告梁振英或者查梁振英，即係籌眾籌咁樣好成功啦，係咪？咁我覺得係樂觀其成嘅。咁亦都當然你見到好多人呢，即係其實尤其係偏向激進嗰啲人呢，就其實會有少少酸嘅。即係尤其你見到人力嗰啲人呢，即係你包括唔怕講啊，劉家雄咁樣係咪？即係話咁你過去會有乜用呢？係咪？嗱喺呢一個立場上面呢，其實我覺得 我係 by Q 制嘅講法，佢講咩呢，就係話喂，你要將成個叫做係天下圍攻事件係要即係發展到成為一個呢，就叫做係全民動員嘅運動， 一個反對黨嘅運動。 係 OK， 嗱，你而家其實因為其實我哋見到近呢幾年嚟，其實嗰個民眾運動喺雨傘之後，其實全部都謝曬，難得我哋而家有個 IPO 叫做天下圍攻，喂，係有得升嘅喎，大佬。 唔係梁振英係成個反對派嘅 HCF 嚟噶嘛？ 係啊， 最大公因素嚟噶嘛？係 咪？ 唔係，所以謀略上嚇，政治鬥爭嘅策略上，同反對派能夠組織同動員嘅角度上邊， 係 今次嘅做法，民主黨咧，我第一次個 comment 都維持不變咧，就是、prudent 嘅， 係 好聰明， 係 即係佢能夠利用即係而家成個中共或者係特區政府不斷向成個反對派陣營嘅打壓咧，係打出一條咁嘅缺口，短短七日之內就係籌到200萬。 唔係，至於你， 我嗰日星期六啊。因為我星期六喺台灣咧，就由朝頭早九點開會開到五點啊。何俊仁啊，睇個電話睇到電話冇電啊，坐我隔離啊， 係咁入啦嘛啲錢。 唔係佢係咁睇住嗰個 website 啊。 哦 ，OK， 15分鐘就懟一次俾我睇啊。 個眾籌網啊，屌你即係 而家140幾。 哦，即係你 150幾咯喎。 你睇住只你睇住只 IPO 點樣上係嘛？喂， 唔係佢個樣。 第二日我哋去到機場，因為仲有時間未上飛機，哎死啊冇電啊電話點？ 即係咁講。 佢仲有個佢仲有另外一嚿電咧，好似你呢嚿 尿袋 咁咧，佢係成個插入去嗰只。都冇晒电啦，你谂下佢睇到真系，几兴奋啊佢真系， 成班马场大亨咁那样啫。 嗱，我觉得即系其实成件事咧，其实系事在人为嘅啫。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对民主党其实有怀疑嘅，即系甚至乎我见到阿细良都即系都觉得即系都比较系即系质疑呢件事啦，系咪？喂，你如果你要搞呢个梁振英，其实你咪第一，你咪叫呢一个行政会议公布翻佢嗰阵时嘅有冇申报过咯，系咪？甚至乎首席大法官一定知噶，系咪？当其时，即系呢啲嘢做可以做到。咁但系咁讲真，其实咧，你成个梁振英事件咧，唔系话净系牵涉到佢自己个人问题，而家连到系嗰个司法系统 ICAC 都嚴重地係失語，尤其是 ICAC 嘅問題。ICAC， 喂大佬，你要反省一下，喂點解你而家你要有班人係要出面眾籌先籌到梁振英？你係咪食濕米嘅？你班友係，你班友全部出糧 嘅。喂，呢個係屬於刑事嘅官司嘅一部分。 啊， 理論上唔好話理論上，實際上係應該係你成個國家機器去查噶嘛。 係咯， 冇理由 要民間去做嘅，大佬。 要我哋要幫你喺度籌款去搞， 係啊！ 嗱，話說回頭，啊、雖然我冇機會，因為細良哥就去咗兩個禮拜日本，亦、啊、都冇機會就呢個問題咧認真係傾過。嗱、啊，我細心研究過，即係雖然我唔係對 UGL 好熟，一定冇林卓廷啊、何俊仁嗰啲咁熟，但我喺度諗嗰日，我聽阿仁哥喺度講，佢喂我揾佢，因為 U 呢、這個戴德梁行就喺英國噶嘛，上市噶嘛，如果冇記錯係咪？係 係係。 佢話佢揾一個英國御用大狀寫一個 initial 嘅 opinion， 咁都幾廿萬啦、啊。咁唔通我哋自己頂咗佢咩？喂，咁但係大家幫下手啊！既然大家咁憎佢，覺得即係呢單嘢係好嚴重嘅，咁你都喐喐佢啊？喂，雖然你問我嗱，我嗰日同阿尹兆堅咧喺嗰個 WhatsApp 度咧都 check 過，即、就、係、是、關於稅務嗰個問題，我只能夠夠膽講咧，我好肯定，我100%肯定。佢如果佢真係簽 non-compete agreement， 即係我而家炒咗個籠，唔俾你做大官佛，你喺度賠翻錢俾你。例如10萬咁講啦，呢10萬蚊阿龍收我嘅，係 non-taxable 噶嘛喺香港，肯定係 non-taxable 嘅。嗱，如果你話跟住未來嗰兩年，我哋有份顧問合約，你繼續提供意見俾花生台，咁啊唔同喎。因為你嗰個係涉及到跟住嚟嗰兩年嘅 employment 噶嘛，咁咪 taxable 咯，咁咪要抽税咯。所以佢喺香港嗱，我覺得咧，澳洲都係嘅。嗱，如果佢係澳洲人，嗰間係澳洲嘅公司嘅喎，因為佢係 resident。如果你唔係 resident 嘅話咧，你嗰忽喺澳洲咧，呢、這個不可以競爭嘅協議咧，其實本來係 capital gains 嚟嘅，所謂嘅資產增值嚟嘅，一次過俾你啊嘛。但佢唔係 resident， 所以我覺得都好有機會咧，係唔使嘅。尤其是嗱 ，UGL 嗰啲冇理由咁笨嘅。 我俾得嗰幾百個嚟。如果你真係要抽税嘅話，喺我嘅經驗啦，我唔熟澳洲嘅稅務㗎，因為我唔係澳洲會計師嚟㗎。雖然我申請咗即係呢個澳洲會計師都批咗我，但我唔熟佢啲 tax law 㗎嘛。即係我唔喺喺嗰度 practice 㗎嘛，好似何君堯咁係嘛？ 何君堯都冇 practice。 咁我要考試啊！不過呢啲唔重要啦，即係但係我 check 過咧就係點？雖然係 capital gains， 但係佢唔係 resident， 所以咧佢不符合嗰幾個 resident 嘅條件，而喺嗰度180日啦，支持呢嗰啲嘢咧，我 check 過幾點咧，佢係唔需要交添。同埋 UGL， 頭先我講多一半咧，就係佢冇理由會咁笨嘅。佢俾得嗰400英磅係嘛？400萬英磅嚟。如果我澳洲税局要追嘅话，一定揾翻 UGL 俾啦。 系啊， 因为你有责任 withhold 噶嘛。嗱，我唔熟，但系我一般嚟讲，我哋喺美国嗰啲 case 咧，全部都系 withhold 嘅。你个粉厂俾找数噶嘛？你帮我 hold 住啊，大佬。我点揾佢啊，大佬？佢唔喺香港，佢唔喺美国噶嘛？喂，同样道理，澳洲点解唔系咁啊？所以我觉得你喐佢税嗰度咧，起码我睇 check 嗰两个地方咧，香港100%唔使，叫佢揾我啦，大佬俾 tax advice， 不过佢唔使揾我啦，大佬大把人帮佢俾咗呢啲 advice 啦，边度咁笨啦？澳洲嘅机会多系未？嗱，英国我唔敢讲，因为我冇研究去英国嗰个咁嘅 transaction 系点。但系如果你话收购佢嘅时候签一个不能够日后竞争嘅协议，当系赔钱 compensation 俾你 one off 嘅话咧？喂，我都会咁 structure 啦，我系佢 advisor， 咁咪我 non-taxable。所以你喐佢咧税嗰度咧系冇搞，刘家雄系搞错咗啦。我重点讲咗咁多细节咧，系讲刘家雄系搞错咗嘅。其实根本民主党自己都已经放弃咗咧，系就税务嘅问题里边喐佢。 哦 ，OK。 嗱，尹兆坚同我讲噶咋，因为我问佢嗰时候，我话我嘅睇法，我唔觉得呢个同。即係税嗰度好大嘅關係。 哦，即係你都係睇完阿劉家雄嘅 post， 你先咁樣問佢定點樣咧？就係 冇咧，係咁上下時間啦。即係我就走去 research 下啫，因為其實唔係而家你有 internet 嘅世界，我要 check 嗰啲嘢唔係好難嘅咋。 啊 ，OK， 係真係30分鐘，我已經即係起碼我俾到個初步意見出嚟㗎啦，已經。因為喂大佬，你逼覆好多網頁，有好多 case 喺度㗎嘛，即係過往點判㗎嘛，就呢啲問題有乜咁困難？所以個關鍵咧，剩翻兩樣嘢就要注意一就係究竟佢喺做行政長官嘅時候 有冇申報？ 有冇申報你？ 係啦，其實咧嗱，你一個人一定知嘅，嗰個就係首席大法官，一定知嘅，其實係嘛？ 你喐得曾蔭權嘅時候，點解你唔喐得佢？嗱，但係呢條古惑佬咧，即係你唔好真係當佢即係傻仔。佢梗係未做行政長官嘅時候，如果我冇記錯，佢已經搣咗呢個 deal 同埋搣咗呢個 transaction 噶嘛。佢已經搣咗噶啦。喂，同埋佢都知道自己準備做行政長官啦。去賠嘅時候，嗰份合約，好似你話，好似我頭先咁話齋，攞你嗰個兩個例子，究竟係賠10萬蚊俾你，就係俾繼續俾你做嗰10萬蚊顧問費，死都係寫當賠俾你啦。掃地出門啦。死都系咁寫啦，合約係嘛？仲話未來兩年你夠俾意見我啊，大佬？ 唔係即係嗱，呢個都差唔多啦。但係我補充一樣嘅就係，其實你對民主黨今次嗰、那個眾籌運動咧，比較 cynical 嘅人咧，即係都有諗啦，就係話喂，梁振英都係明日黃花啦，係咪？你搞嚟做咩咧？ 唔係嗱，仲有一個 angle 咧，就係你可以喐佢，就係因為咧，其實佢係違反咗對股東嘅承諾，因為你作為即係戴德梁行 executive。其实你是私底下呢去 make 一个 deal 的嘛，甚至乎是违反了股东利益的前提去里面去 make 一个 deal 的嘛。而因为这间上市公司是英国的，所以你一定要呢透过英国那边呢去掀起呢一个浪啊！ 佢就成日喺度讲，即系梁振英佢自己咁样辩护嘅，就系成日都话：喂，我同个戴德梁行个主席阿 Tim Mavely Rose 咧就喂讲好咗噶咯，佢都同意我呢个 deal 噶。但系你呢个主席啊，有冇征询过你自己嗰啲股东先？ 冇错， 有冇征询过你自己嗰啲所有股民先？ 所以佢咪系咯，我同阿刘阿徐少华喺城寨第一次听到消息嗰时候，我话其实啲股东系可以有个 derivative action 噶。 系啊， 系嘛？话你根本上揾我笨噶嘛？明明嗱，有人查到嘅啫，仲系有高价开咗出嚟嘅。 咁你就唔 make 個 deal， 就特登賣俾 UGL， 就係因為而家懷疑就係梁振英收咗嗰40万英镑嘅compensation 嘛，叫做。 啊、 所以我其實這個呢一個咧，我分析完之後咧，就係、其實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嗱、等你做政協副主席做得咁過癮， 係啊， 我揾外國政府嚟搞你、 嗯， 甚至乎我牽起你香港做唔到，牽起如果得嘅，梗係澳洲啦，係嘛？不過我覺得澳洲政府唔會咁笨嘅，有税收佢唔收你咩？大佬同你有親啊，係、嘛？英國呢、這個小股東嘅權益啊，咁就老實講，嗰200万咧。就真係一兩個月都燒曬嘅。你揾個資深大，佢哋叫御用大狀。 頭先 你做個 study， 你又要去揾人，即係嗰啲股東啊，即係邊個係買咗當陣時嘅大德良行嘅股票嗰啲，即係條氣唔順嚇，賣咗個低價出嚟嘅，咁佢提出呢一個嘅derivative action 咯。咁所以呢啲就。你係諗住一石激起千重浪咋？由嗰個浪打出嚟，係係嘛？ 係啦，同埋即係呢個反手，即係呢個叫做係天下為公呢個 IPO 可以升幾多咧？ 咁你就反手為公嘅方法， 即係呢個就係事在人為啦。嗱，即係我覺得，與其你話即係坐喺旁邊喺度隔岸觀火，酸咩咩咁樣食花生，喂，其實講真，點解你自己唔 join 埋一齊咧？即係我覺得我相信我又唔覺得民主黨唔開放成件事嘅。其實講真， 簡單啫嘛，你咪主動要求佢，不如我哋搞個即係公開嘅 Dropbox 啊，大家開個網頁啊，將有關嘅資訊，尤其是啲 original 嘅 document 已經公開咗嘅，放上網上邊。俾大家研究都好啦、 啊， 其實我頭先講嗰啲所謂 tax advice 我都係聽坊間嘅傳聞嘅、我唔知噶，我冇睇過份 contract 噶嘛。 即係整 Mickey Wolf 啦， 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啦。 喂，咁我哋可以話喂，Delegate 呢個部分，你研究一下呢份 contract 咁嗰40几50版，大佬，喂揾啲point 出嚟咁樣。同我哋而家想打嘅方向有關係嘅， 好嚇，即係好難得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咧嗰個 agenda 咧，即係點解反手為攻咁緊要？就係、其實我哋呢幾年嚟雨傘運動之後，所有運動咧其實都搞唔起嘅。咁你而家難得呢只 IPO 掂啦，係咪？喂，你之後你之前嗰啲咩自決嗰啲嗰啲又俾人除咗牌啦。喂，你幾時復牌都唔知添。 嗱，不過話 說唔到牌嘅，其實係 話說在前 啊， 我得一個擔心。就係、天馬蘭嘅講法就係點咧？佢有一個 point， 細良啦， 係有一個 point 係咩嚟嘅？你籌咗200万，你發覺原來即係還佢一個公道嘅話咧， 咁好戇鳩喎，係啊， 咁咪出事喎， 係啊， 或者發覺完全係冇 point 嘅，根本咧所有嘅 action 咧都係聽唔到。我唔敢講，我只係話說在前頭啫，因為我真係唔熟。 系， 我真唔敢往下判断。 唔系，但系问题佢哋玩得呢一样嘢嘅时候，佢哋应该有翻一定嘅把握，即系起码四成咁走去做。 我希望啦，因为我知道佢，你民主党都不少大壮，你都非常之资深啦，包括李柱铭在内啦，佢哋都应该有把握嘅人咧，即系先至好搞呢样嘢。我相信有嘅。 嗱，系咁啊，即系 我倾向系有嘅，但系我就担心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其实200万已经唔系重要噶啦。即係20万都好啦、即係你俾咗個好似有 expectation 啲人咧，你要有一定嘅 output 出嚟、即係就算你搞唔到佢税嗰度都好，但係你嗱司法嗰度好難㗎啦，即係佢真係廉政公署唔喐嘅時候，你可以點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連嗰個 derivative action 都發覺係冇料到嘅時候咧？即係所有嘢都冇料到嚇，即係是但中一樣都得㗎啦。 但係喺嗱，即係你講個 resell 嘅問題啦。但係我覺得喺個過程中咧，都令到啲攬佢嘅人咧都要付上代價。即係就正如我頭先講呢個 ICAC， 點解攬佢咁耐都唔查，都唔公俾個調查結果？ 唔係叫代價，而係在於佢有壓力。 係啊，呢個係啊，即係你而家你民主黨做嘅嘢，甚至乎阿林卓廷佢自己做嘅嘢，就係嚴如係一個影子 ICAC 啊嘛。嗱你。即係你一個影子 ICAC 嘅出現咧，其實就證明咗呢個現有 ICAC 幾咁無能。 嗱，好簡單嘅啫，佢做到一樣嘢、就係揾到英國資深大狀、香港嘅資深大狀咧，即係大家夾埋一齊咧，就所有 available 或者 open 嘅 information 係寫到一個狀詞出嚟嘅法律意見出嚟，點解可以告佢咧？跟住譯翻做中文，整翻個 executive summary 添。如果唔係大佬，你咁大沓邊個睇你啊，大哥？如果係有 point 嘅話，咁你如果200万都使抵，即使你未必喺稅務嘅問題喐到佢，未必喺呢一個嘅即係違反股東誠信嘅問題上面喐到佢，但係 你整個嘅國家機器咁有 primer face， 即係表面正功成效情況之下，你都唔告佢。 嗯， 呢下就係代價啦。你所講嘅代價， 代價嚟㗎，呢個係即 係。所以你嗰200萬咧，其實我哋做呢樣嘢。 係呢個就係火燒連環船。其實嗱， 即係做一個 study。 你就算 點解佢會冇事嘅咁搞法都 調查上面做唔到咧？其實你啲其他方法唱衰佢啊嘛。即係阿土霸，你今年你有冇睇奧斯卡電影其中一套就係呢一個即係叫做係廣告版殺人事件先。 唔知 廣告版殺人事件就係講緊一個咧，有個美國女人咧，就係因為佢死咗個女，個女咧就其實喺個廣告牌下面咧就俾人哋強姦死殺死咗嘅，之後先奸後殺。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女人咧就話喺呢個廣告牌下面咧就賣廣告，就喺度 accuse 嗰啲警長大佬未解決。係嘛？你係咪食塞米嘅咁樣樣？咁有幾個廣告版係咁喺度日日喺度亮個好鬼大嘅紅燈。不過其實講真啦，你民主黨你有咁多街版，你都可以做呢啲嘢。嗱，譬如好簡單，就好似我哋以前 唔 係， 我覺得佢嘅 campaign 咧 可以做多啲，好多元啲嘅。 冇錯，你我覺得咧，佢會變成咧佢嘅成個政黨嘅活動，或者成個反對派嘅。 咁呢個咪就係動員咯，其實係。 第一，因為你有學你話齋啲街頭嘅 banner， 係啊， 多謝你提醒呢樣嘢。全部所有泛民主派嘅都清一色有條 banner 追討梁振英，同埋咧再俾多次嗰、那個眾籌嗰、那個website 或者户口出嚟，等啲人繼續入錢。 火燒連環船。 第二，你要做一份即係好似免費報紙咁，成個反對派喺街頭裏邊派解釋我哋起碼而家初步嘅立場同埋。 你阿土伯，你 唔係但問題，而家講咗咁耐呢個形勢，就係你發覺都只不過係民主黨嗰四個人在搞，咁然後咧就孤軍作戰咁樣啊嘛。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 咁佢當然啦，佢一定有選舉工程嘅考慮。 阿土伯，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追擊啊呢個芒果佬咧？其中一招好成功嘅就係其實將佢以前嗰啲語錄全部 cap 曬出嚟。係嗱，我哋其實我嗱啲成一條橋俾民主黨啦。其實嗱，你可以揾翻啦，即係阿習近平啲反貪語錄係嘛？嗰啲哇，點你反貪沒有回頭箭係嘛？跟住咧，即係你打貪，即係沒有鐵拇指王係嘛？然之後咧，即係一邊就係習近平喺度講嘢，喺度訓話咁嘅樣，一邊就係梁振英咁嘅樣。 唔係啊，以前最癲嗰下係咩咧？就係我哋嗰堆咁嘅 banner 咧，嗰啲 QR 曲噶嘛，嗰啲 QR 曲咧掃完之後咧就會揾，即係揾翻以前黃國民嗰啲語錄，你咪掃翻轉頭咪揾翻梁振英公開講啲乜嘢咯？ 唔係，同埋有而家呢個時候咧，喺成個老共同埋特區政府嘅陣營裏邊咧，對我哋嘅處處嘅追逼， 係啊， 包括修改議事規則，包括 DQ 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包括收緊喺我哋即係建制外嘅抗爭嘅空間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係要 反手 圍攻 嚟㗎，係啊，真係 呢一個嘅反手圍攻係在於咩咧？梁振英係 weakest link 嚟， 係啊， 呢條 link 咧就係你點噏都好咧，即係都係同佢講唔到道理。 而你保佢係保到今日啊！ 即係正如田北俊嗰啲建制派都係分裂嘅。田北俊就話：我想還梁振英個清白嘛，咁所以我咪捐1000咯咁樣。喂，其實呢句説話係有骨嘅，建制派都想睇住佢死啊，尤其是即係不滿佢嗰啲人啊，即係例如嗰啲薯粉，唔計我哋泛民嗰啲啦嚇。嗰班建制嗰班阿哥，喂，老實講，好多投咗薯仔嗰啲，基本上就係唔妥佢嘅人嚟㗎啦。係 喎， 係咪啊？嗰班友十居其九都是利益受损的人、在梁振英当权的五年里面。 即是六百九苦主啊。 咁都唔止呢一班啊，你諗下李嘉诚啊当日焗住喺度讲咩女娲炼石补青天啊，你试下拗下佢啊，佢100万掉出嚟啊，分50手啊，你落5万都好啊大佬。 咪同埋大家所以点解我头先话要即係俾大家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呢、即係確实系未必一定喐到嘅。即係大家唔好有咁有信心，以為有錢一定喐到，大佬係咪？有啲嘢都係講道理嘅。即係大佬，我哋唔係即係黑社會啊，我哋唔係上海仔啊，大哥係嘛？ 你唔係上海仔，唉、哎，真係係 嘛？喂，我哋唔係嗰啲人嚟噶嘛？即係喂，你即使話我中意或者唔中意嗰樣嘢，我都要俾一大扎理據出嚟，我都要跟個遊戲規則，我都要跟個制度去建立我哋嗰個抗爭嘅手法噶嘛。所以我哋呢啲係地上嘅嘢嚟嘅，大哥。你包仔唔好搞亂咗啊，係嘛？唔好話喐佢就喐佢，咁你咁你不如買空殺咗佢算啦，屌你咩？ 霞姐咁那樣啊？ 唔係，我覺得就唔係一定咁樣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個過程好緊要咯，過程都即係你搞緊嘅時候，其實佢都付上個代價噶嘛，佢都樣衰噶嘛。 喂，本來我想講梁天琦，而家已經去到28分鐘、29分鐘。 我哋開多一節咯，即係 好啊，開多一節20分鐘得唔得？好啊，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